使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我想做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没了。向阳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上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 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4:35到15:00，锁定 FM94.5，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喜欢趁着空档玩手机捡手机甚至出现了一些问题，由此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介绍几起因为在驾车的时候分神而引发的交通事故。本节目啊，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收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法治资讯。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了5件检察机关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包括1件自洗钱案件，这是自洗钱案件首次入选最高检的典型案件。2020年以来，检察机关起诉洗钱犯罪案件数量保持快速上升的态势。今年1到9月份，全国检察机关以洗钱罪提起公诉的一共是1462人，同比上升 142.5%。各大电商平台开启了双十一会期，进入了正式的购买阶段。那记者发现一些销售套路仍然存在，给消费者蒙上了一层阴影。警方也提示大家要在理性消费的同时，更要提高防骗的意识。那今年双十一，各大平台均推出了延长价格保护期的举措。然而记者发现，同一产品设置不同的链接，发优惠券是变相降价，频频宣扬所谓的低价的商品迟迟不上价，仍有商家想出了各种规避价格保护约束的办法。那么这里朝阳公安分局民警提醒大家，双十一理性消费的同时，要提高警惕，提高防骗意识，切莫掉入骗子从购买到退款全流程的圈套。有不法分子在借机在朋友圈、聊天群等社交平台网络派发虚假的双十一红包，诱骗消费者点击，以此套取银行卡、个人账号等等信息。驾校教的好不好，不仅要看考试通过率，还要看考察学员毕业以后开车上路的表现。那记者从市交通的委培处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提升本市驾校培训质量，本市呢将把3年内新驾驶人交通违法率、事故发生率等指标纳入驾校质量信誉考核。在摩托车驾培方面，将推出人脸识别签到，防范学员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弄虚作假。好，我们还是来关注和交通方面的消息哈。那近期呢，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是采取了全市集中与分区启动相结合的弹性勤务模式，持续加大对酒驾、醉驾等严重违法的查处力度，保持对酒后违法严查严管的零容忍打击态势。仅10月份，市交管部门一共查处了涉嫌饮酒驾车的驾驶员达到了477人，醉酒驾车驾驶员达到了355人。 腾讯与抖音之间的视频版权之争近日有了最新的进展。近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云南虫蛊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抖音是构成了帮助侵权，判赔超过3200万。那云南虫蛊是腾讯旗下的企鹅影视出品的悬疑冒险网络剧，改编自网络作家天下霸唱的小说《鬼吹灯之云南虫蛊》。腾讯公司表示，云南虫蛊播出之后，抖音上存在大量用户上传这个剧的剪辑片段。那么在去年9月22号，腾讯公司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抖音立刻采取有效措施删除、过滤、拦截相关视频，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抖音平台运营方应知明知平台上有大量的侵犯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而且没有在合理期限之内采取适当措施进行管控治理，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3200万的赔偿金额是刷新了全国法院网络影视版权案件的赔偿记录。那对此啊，抖音相关法律负责人表示将对本案提出上诉。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说驾驶员分神所引发的道路交通的事故的案件。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李小丽法官。哎，李法官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啊，来跟大家说说有关交通事故。昨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讲了这个有关机动车也是发生交通事故，但涉及到保险方面的纠纷。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溜号走神儿，往往就是因为玩手机啊、看手机啊。现在这个汽车上啊，这个车载的屏幕越来越大了啊，那么屏幕有的时候也会成为一个分神的一个因素。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些原因所引发的交通事故。那么第一起案件是这个司机啊开车这个捡手机啊，捡出了这么一场大事故。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去年11月的一天晚上，小张他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开车准备回家。当时天色也比较晚了，加上天气也比较寒冷，路上的车辆、行人都不是太多。这个时候，小张发现路况非常好，那我就放松一下我这紧张的心情吧，打发一下我这无聊的时间。于是他一边开车一边还时不时的低头看会儿手机。当他行驶到一条这种机非混合道路的这个这个地方的时候， 机非混合道路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合道路， 对， 是吧？ 对，这个时候应该更加注意安全才是。这个时候小张的手机从他放置的这个中央扶手的这个部位滑落了，这个时候看手机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他也就是下意识的低头去捡手机， 一边开车一边捡啊。 对，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短暂，也就2秒3秒。可是当他再次抬头看路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车的就非常近的距离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在前面行驶。 当时他要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来不及了吗？ 对，当时他的车速大概得有5-60迈这个样子，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出任何反应，躲闪不及，就结果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把人家给撞了。 对，电动自行车上呢是也是下晚班的夫妇二人，两个人都被撞倒在地。事故发生之后，比较可气的是这个小张他没有停车报警 啊， 自己也没有抢救伤员，因为害怕就离开了现场， 跑了是吗？ 对， 其实就是逃逸了。 对， 您说的比较的委婉哈。 对， 实际上就是逃逸了。 对， 那您刚才也提到电动自行车上是有两个人，是夫妇二人，也是下班，那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怎么样呢？ 这个女主人就是这个妻子经抢救无效死亡。然后这个丈夫呢，他的伤其实也挺严重的，按照咱们这个法律规定叫做轻伤二级， 给这个家庭带来的这个伤害特别大。 那小张肯定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了，这是没跑的，是吧？ 对。 那么他跑了，而且还导致了一人死亡这样一个结果，那这是不是得构成刑事犯罪了呀？ 嗯，这个根据刑事刑法的规定，小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啊，这个重大事故的界定就是致一人死亡，并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嗯，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依法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并且还有逃逸的行为。 啊，对对，有逃逸是一个加重情节吗？ 对，是一个加重情节。按法律规定，就得在3年到7年有期徒刑这个幅度内量刑。 哦， 如果你没有逃逸，可能就在3年以下判处了。 那这起案件最后啊，顺义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对这个小张判处了怎样的刑罚？嗯， 最终经过法院审理，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小张有期徒刑3年4个月。 您看，就这么低头捡手机几秒钟的事儿，然后换来了3年4个月的失去自由。 对，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了一个家庭的这样的破灭破碎，是吧？ 没错。 嗯，哎，通过这样的案子有什么样的警示啊？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啊，把这几起案件都说完了之后一块儿跟大家来讲哈。哎，那么这个是低头捡手机的，那第二个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是一个驾车因为查导航酿成交通事故的案件。 哦，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哈，现在很多车啊，这个屏幕越来越大了啊，要通过点触屏来查导航。 对 啊，是吧？那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嗯， 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小王，他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啊，其实也有着10年驾龄了，其实应该是一个老司机了。 嗯， 案发当晚，他在网约车平台上又接了一单，然后他就按照自己手机导航的路线去行驶，可是在他在经过一个交叉分叉路口的时候，因为他对这个路况不太熟悉， 嗯， 并且在刚才这手机导航播报的时候呢，他又没太听清楚，开了个小差。 哦， 所以呢不知道自己应该是往哪个方向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就是偏头，因为他的手机在一个手机支架上。 对，手机一般都放在这个正中间嘛， 对， 是吧？你得歪头看一下。 对，偏头就看一下手机支架上的这个手机。 嗯， 并且呢用手触屏去滑一下，看一下这个路线。 哦， 其实也是非常短暂的时间，可是他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他的这个单手去控制方向盘可能就没有非常到位，导致这个车辆呢向右偏移，所以呢驾车行驶的一个这个驾车人就摔倒了。是骑自行车的一个人。 哦，把人给撞倒了。 对，撞倒了。 哦， 然后驾车的这个人呢可能当时年纪也比较大了。 骑自行车的人。 对，骑自行车的这个人年纪也比较大了。哦，最终是医治无效就死亡了。 也死亡了。 对， 那现在出了这个事儿之后，他有没有逃逸啊？ 这个还好，做到了咱们按照法律规定，是吧？及时的去停车，及时的去报警抢救，保护现场，这个做的倒是还是可以的。 哦，那他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这个肯定，就像刚才咱们讲到的案例，你违反了交通，这个你没有安全驾驶，然后造成致人死亡的这个后果，并且你负全部责任，这个按照法律规定依然是要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但是他因为他没有逃逸的情节，那按照刚才您跟大家的介绍，就是3年以内有期徒刑量刑。 对， 是吧？那最后呢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最终呢包括自己积极的赔偿，保险公司积极的理赔，这一块被害人这边的损失最大程度的去弥补，所以法院经审理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小王有期徒刑1年2个月。 第三起案件也是和这个手机相关的啊。第一个案件低头捡手机，第二个案件是这个看手机的导航，那第三个案件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这起案件呢是主人公小程，他在这个案发的当天中午，明知道自己在开车，却竟然在饭店吃饭的时候饮酒，酒足饭饱之后呢，自己嫌弃找代驾麻烦， 并且又费钱，于是就抱着侥幸的心理，还是自己开车回家吧，这样比较省事儿。在行驶 还省钱， 对，还省钱， 但是钱一点也没省，后来就有问题了。您跟大家讲一讲， 在行驶过程当中呢，他放在自己这个挡位杆前面的手机就突然响了，这个时候来电话了。小程呢没有停车，也是低头去拿电话，并且把电话都接通了，拿过来了。可是就也就在这一两秒的时间，等他抬头刚要通话的时候，撞上了一个路灯杆，这个时候也没有时间去躲闪了。 这是一个单方事故哈。 对。 啊，没有造成这个其他的行人的伤亡。 伤亡 这个结果要比这个前两个案件要轻微一些是吧。但是这个案件，因为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小程是醉酒，是喝了酒以后。 对。 是吧， 对。 那这里面他能够算醉驾还是这个酒驾啊，您跟大家继续说一说。 行。这个呢小程当天呢是喝酒了。并且呢最终经过检验，按照咱们这个法律规定去检验你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它是高达217毫克每毫升每100毫升。 哦， 是源于就是它属于一个醉驾当中的从重，需要从重处罚的情节，超过200的这个范围你就需要从重处罚了，说明你喝的很多了。 一般醉驾的话标准是80以上， 对， 每100毫升80毫克以上。 对。 超过200就从重了。 对。 而且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他还把路灯杆给撞了，那么是不是这个灯杆的损失他也要赔偿啊？ 对了，他这个还要赔偿咱们这种算公共设施吧，公共财产的损失，还赔了好几万块钱。另外呢，自己因为撞到路灯杆翻到沟里去还骨折了，所以说就是一个害人害己，反正是需要这个否定的一个行为。 对，他而且车肯定车辆也有损坏。 对， 是吧。 对。 那么这起案件这个小程应该是构成危险驾驶罪了，那么后来呢被判处了怎样的刑罚，你能跟大家说一说 啊。小程刚才咱们也这个讲述了，已经属于醉驾。按照法律规定，小程的行为属于危险驾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考虑到他有自首情节，考虑到他这个认罪认罚，积极的去赔偿各方的损失，最终呢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说综合考虑这些情节社会危害性，给他宣告了一个缓刑， 是拘役几个， 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且处相应的罚金。 对。刚才啊我们是集中的跟大家介绍了三起哈，在道路交通行驶的过程当中，在这种交通工具驾驶的过程当中哈，因为看手机啊、捡手机啊、接电话、查导导航啊，而引发了交通事故。那么到底通过这三个案子能够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啊，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跟各位朋友来介绍。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顺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李小丽法官。李法官，咱们继续跟大家说说哈，那么通过这三个事儿，这三起案件，您觉得有哪些格外值得和我们的司机朋友啊来提醒的地方？ 通过上面分享的三个案例，我们非常明显的能感受到驾车的时候使用手机就特别容易导致你的注意力分散， 对， 反应滞后，控制车辆的能力降低，增加了一些危险驾驶这种发生事故的这种概率。其实据统计，开车的时候打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8 倍。 因为你精力不集中嘛。 对。还有的统计说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所以说就你看一眼手机可能导致的后果，就这个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就非常大。 按照咱们国家相关的规定哈，咱们先不说这个刑事法律方面的规定，那么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说道路交通安全法上面哈，或者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上，有没有对驾驶员比如说接打电话呀、看手机呀做出处罚的这样的规定吗？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就规定了，驾驶机动车的时候不得 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不得有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法律就做出了一个禁止性的规定。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也规定了，如果说机动车驾驶人存在上述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的，要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嗯， 这是一个行政处罚的规定。 嗯嗯。 另外呢，在今年2022年4月1号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当中也规定， 哦， 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这些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原来是记2分，现在调整为3分了。 哦， 以上呢都是一些行政处罚的规定， 行政处罚是吧？ 对， 嗯，那这个呢，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规定啊，通过行政处罚的措施告诫我们的司机朋友，您别接打电话。但是呢，其他的如果说因为接打电话啊，造成了交通事故啊，甚至造成人员伤亡，那么咱们国家的法律有没有别的规定？您呢，进一步跟大家讲一讲。 除了上述行政处罚之外，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如果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可能还要面临巨额的民事赔偿责任。 嗯， 更有甚者，就像咱们案例当中提到的，可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嗯， 刚才咱们讲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交通肇事罪啊，应该承担怎样的这个刑法处罚都有明确的规定。 嗯， 所以说如果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可能你付出的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代价。 嗯，对，没错。就像第三起案件，虽然说是一个单方事故啊，但是呢也是因为有这种醉驾的行为哈，最后啊这个小程也是这个承担责任了。那么刚才啊我们是跟大家说了说开车的时候溜号啊这样的法律后果是什么，不管是行政处罚、行政法律法规还是民事方面的法律法规啊，以及刑法当中的规定也跟大家讲了。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您简单的再跟我们司机朋友做一个提示哈。那么就道路交通行驶安全这一块，您还有什么想跟大家来讲的吗？ 不知道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叫《手机》，它里头有一句台词是这么说的：手机如果用错场合，就不再是手机了，那是什么了呢？这句台词说是手雷，非常的形象，是吧？ 是的，嗯 嗯, 嗯。 网络上呢，也有网友去这个评判这种开车用手机的行为，啊，用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开车玩手机，玩的就是命。”现在咱们去看这些表述，通过刚才分享的案例，这些表述都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是的， 是不是？ 嗯， 不是说一些过分的话语， 对，不 是 什么危言耸听，对吧？ 对， 嗯， 对。所以说呢，安全文明驾驶是我们每个驾驶员都应该尽到的义务和责任，不论你是不是老司机，你的驾驶技术有多么的高超，那一旦驾驶车辆就要时刻铭记驾驶规范。 嗯， 越规范越好， 没错 啊。 嗯， 切不可疏忽大意，不以为然，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顺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李小丽法官，谢谢李法官。 啊， 好， 谢谢大家。 嗯，李法官再会。 嗯，再见。 夜多漫长，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先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涉农纠纷溯源治理这样的话题哈，还有涉及到这种工伤保险的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收听。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每天在你的视线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